六是优化劳动者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收入和权益保障水平。七是妥善应对潜在影响，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4%，比2019年同期增长39.2%，两年平均增长18.0%，比六月份加快2.3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总体稳定，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持平稳增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七月累计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7.3%，比2019年同期增长44.6%，两年平均增长20.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七月份工业企业效益中，六成行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超七成行业营业规模超过以前水平。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7.9%，两年平均增长37.2%，比六月份加快5.7个百分点。其中受疫苗和防疫产品需求旺盛带动，医疗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同时，消费品制造业整体盈利持续恢复，七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8.6%。关兵说，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工业企业效益改善的不平衡性、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国外的疫情还是在持续的演变。七月中旬以来，我们国内部分地区出现的散发这个疫情呢，还有汛情呢，工业企业的效益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考验。下游的中小企业整个的这种生存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因此呢，这个下一阶段呢，还是要做好大宗产品的保供稳价工作，助力企业的纾困解难。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兴盛，旅游持续蓬勃发展，人民群众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张小璇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大局，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说，我国立足自身特色，以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等带动群众走致富路，积极开展行业扶贫、定点扶贫，出台帮扶政策，实施帮扶项目，实现帮扶目标。同时，我国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文化和旅游惠民工程，支持群众自办文化活动，保障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世界，实现全面发展。目前，全国共有群众文艺团体44万多个。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市场，丰富优秀文化产品供给，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此外，我国致力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构建以 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为主要载体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培育体育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产业发展基础更加坚实，群众旅游选项更加多元。胡和平说，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2019年国内旅游总人次超过了60亿，旅游总收入达到了6.63万亿元。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在北京开幕。商务部负责人今天透露，目前筹备工作总体进展顺利，峰会论坛、展览展示、疫情防控等方面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2021年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题展区，同时还将举办数字贸易高峰论坛和相关专业会议，全面展示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成果，搭建全球数字贸易交流展示和交易平台。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13-5时期，我国服务进出口累计达到了3.6万亿美元，比12-5时期增长了29.7%，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进一步的巩固。随着制造服务化、服务数字化、外包化进程的加快，服务贸易的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显。疫情发生以来，远程医疗共享平台、协同办公等服务广泛的应用， 催生了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本届服贸会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均超过上届水平。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进柏表示，在疫情防控方面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服贸会零感染。 服贸会组委会增设了疫情防控工作协调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好疫苗接种、流行病学史筛查、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施，确保今年的服贸会零感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报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数量比去年12月增长2175万，规模首次突破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2.97亿，接近总数的30%，超过80%的网民会在网上购物。同时，我国 5G 商用发展实现规模、标准数量和应用创新的领先。截至2021年6月，我国已累计开通 5G 基站96.1万个。5G 网络已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城市、95%以上的县域地区和35%的乡镇地区。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到3.65亿户。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坦言，在数字化未来构建过程中，除了核心技术要有所突破，更需要加快构建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框架。 互联网经济的模式比较成熟了，但是消费者投诉的互联网消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必须要对它不利于平台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得到解决，消费者呢才能在这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享受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取消明星艺人榜单，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严禁呈现互撕信息，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等，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通知明确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提出10项措施。通知要求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或功能，仅可保留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但不得出现明星艺人姓名等个人标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说，这是把流量经济回归到理性。 你既然是从事表演工作的，那么你得需要有好的作品拿出来说事，而不能仅靠刷的方式给你刷上去。特别后面又提到了变更了相关评价一个人一个作品的权重，以前的点赞呢，包括评论呢，都算成权重里面去了，现在呢这个权重要降低了，主要的权重还在于这个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表演艺术价值，它是回归理性的一种方式。 通知也对平台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平台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及时发现清理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有效防止舆情升温发酵，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从重处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就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强调要毫不放松，始终做好个人防护，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自8月16日首次下降以来，已连续11天下降。截至8月26日，全国有2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域为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下降到38个。 目前，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本轮疫情再次提示，要始终从严、从紧、从细做好外防输入，总结经验，堵塞漏洞，严格落实各项防控要求，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要毫不放松，始终做好个人防护，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截至8月26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0亿剂次，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8.8943万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中伟表示， 在目前这个变异株流行，特别是德尔塔株传播率比较高的流行情况下，我们呼吁大家加快疫苗接种，做到应接紧接。疫苗接种速度越快，病毒变异的风险反而是越低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下一步要把防控水平再提高一步， 严格落实入境人员闭环管理、入境相关物品和环境消毒，加强口岸从业人员等高风险从业人员的封闭管理，紧盯口岸、集中隔离点、定点医疗机构等疫情输入高风险场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排查机制。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针对开学前、开学中、开学后各时段实际防控要求，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确保师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了《高等院校、中小学和托幼机构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第四版，为开学以后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指导。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明确指出了三种不能开学的情况。 各级各类学校在没有满足当地的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况下不能开学。校园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下也不能开学，没有制定详细可行的应急预案的情况下也不能开学。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晓明表示，考虑到学校场所和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北京市教委坚持比社会面防控更加从严从紧的原则，提出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明确的返京返校要求。 凡是有过出京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在京满14天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那么在境外低风险地区的高校的师生员工和新生，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方可返京返校。 对于近期有个别地方的中小学开学要求家长持疫苗接种证明，王登峰回应， 最近教育部呢也发出了明确的通知，要坚决叫停，不应该把是否接种疫苗，不管是本人还是共同生活的人，作为开学返校入校的一个标准。我们要从严，也要依法执行疫情防控的措施。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2例，分别在上海和江苏，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431例。 另据报道，上海市卫健委今天介绍，昨天新增确诊病例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男性47岁，是此前确诊病例的同班组的工友，在集中隔离期间确诊。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经排查到该病例在上海市密切接触者及次密接共80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自8月20号以来，与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区相关的疫情共有7例确诊病例。截至今天8时，累计排查到前6例确诊病例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177人。除今天报告的这一病例外，其余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上海市各区域的风险等级不变。 江苏省扬州市卫健委介绍，昨日新增确诊病例为普通型，来自风控管理小区。通过对新增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已排查出151名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均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隔离管控，第二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在昨天送检的93份确诊病例相关场所的物品环境样本中，共检出2份阳性样本为患者家中物品样本，已经对相关场所进行了全面消杀。此外，扬州市今天发布关于疫情风险等级调整的通告第70号，扬州市部分中风险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 调整后全市现有七个中风险地区。 今天是东京残奥会第三个比赛日，同时也是东京残奥会田径项目的首个比赛日。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女子100米 T35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周霞以13秒成功卫冕，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夺得中国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田径赛场上的首金。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东京残奥会田径赛事今天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9月5号。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女子100米 T35 级决赛中，里约残奥会女子 T35 级100、200双冠得主周霞以13秒成功卫冕，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夺得了中国代表团东京残奥会赛场上的首金。澳大利亚选手伊西斯霍尔特以13秒13获得亚军，英国选手玛利亚莱尔以个人赛季最好成绩14秒18位居季军。继周霞夺得田径赛场首金后，里约残奥冠军董飞霞在女子铁饼 F55 级决赛中以26米64夺得了冠军。另外，在下午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男子1000米计时赛 C1-3 级金牌赛中，中国选手李章玉以1分03秒877的成绩夺冠，并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法国选手亚历山大·洛特和英国选手杰科凡·加斯分获银牌和铜牌。至此，李章玉在东京残奥会上已经获得了一金一铜两枚奖牌。 今天上午8:30，第14届全国运动会全运村正式开村，迎来首批客人入住。14运将于9月15号在西安开幕，这也是全运会首次来到我国中西部地区。总台驻陕西记者刘涛、陈武、郭生报道。 我宣誓。 伴随着志愿者、医护人员等全运村工作人员的集体宣誓，今天上午第14届全国运动会全运村正式开村。远道而来的14运会首球项目技术官员一行成为全运村的首批入住客人。全运村由运动员村、媒体记者村和技术官员村构成，距离14运会主场馆西安奥体中心仅1公里，为13000余名运动员、体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住宿、餐饮、医疗、交通等24小时全方位服务。在住的方面，每个运动员的房间里必备家具、基础家电和生活用品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住宿服务商代表刘洋介绍， 我们为这次入住人员提供国际公寓的标准服务，分别设置有3人间、也有4人间及5人间。 民以食为天，全运会为选手的用餐花了不少心思，肉夹馍、油泼面、羊肉泡馍、臊子面等陕西特色小吃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到。餐厅从每天6点开始提供餐饮服务，实施18个小时持续供餐，确保大家随时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另外，为了村内入住人员的业余生活，全运村还设置了不少休闲设施，商业街、健身房、超市、美发、网吧等多业态商业服务区遍布其中。全运村执行副村长、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副主任杨一表示， 我们将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总体要求，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媒体记者和技术官员能够感受到陕西西安人的热情和周到的服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盘中3500点整数位失而复得，与深证成指双双小幅反弹。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收跌，其中后者跌幅超过1%。 今天8点起，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天门山景区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3个景区恢复开放。同时，自景区开放之日起至2021年9月30号，张家界 A 级景区门票及景区内交通工具对全国游客实行半价优惠。 作为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开闭幕式和决赛举办场地，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正负零施工，全面进入地上工程施工阶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爆炸事件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这一事件说明，阿富汗安全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举措，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确保阿富汗人民和外国在阿公民的人身安全。经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了解核实，系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国驻阿使馆已经与自愿留阿的少量中国公民建立了联系，保持密切沟通，并提供必要帮助，提醒他们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要求有关方面采取措施，确保中方人员的安全。 当地时间26号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连续发生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目前造成至少103人丧生，超过15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布对事件负责。与此同时，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26号晚与占据潘杰希尔等地的反塔利班力量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下次会谈前将采取避免向对方发动任何军事攻击的立场。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方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两名自杀式袭击者先后在喀布尔机场阿贝门附近以及不远处的南约酒店引爆炸弹。在阿贝门附近发生爆炸后，多名武装分子向军方和平民开火。此次爆炸是自本月15号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首都地区首次发生伤亡如此惨重的爆炸事件，也是2011年之后美军在阿富汗遭遇的最严重单日损失。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6号发表讲话称，他已经下令制定计划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拜登还说，美军将继续撤离计划。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德国、加拿大、荷兰、匈牙利等国分别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此前，波兰和比利时已经在25号结束了撤离行动，法国宣布将在27号晚间结束撤离行动，英国也加快了撤离速度。在此次袭击发生之前，喀布尔市区的局势本已经逐渐趋于稳定。26号，虽然政府机构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都已开始营业，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在增多。部分银行也自25号起开始营业，提供现金提取业务。但此次爆炸袭击让喀布尔重新陷入恐慌之中。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强调，塔利班将密切关注当地民众的安保问题，严防邪恶势力。 其他国际消息，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27号宣布新内阁成员名单，保留前任总理穆希丁政府中大部分成员，此次没有任命副总理。 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26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见到访的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这是2017年卡塔尔和阿联酋断交以来阿联酋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卡塔尔。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26号表示，美国政府应加大对中美洲投资力度，以缓解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潮问题。 埃塞俄比亚议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2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奥罗米亚州近日发生的暴力冲突已造成至少210人死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石静飞、佟林，主播子文、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Sitting in your